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七集广文堂。广文馆是定经的学堂，名气达官贵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哥儿姑娘们送进广文馆，广文馆的先生们都是名震四方的大儒或者才子，年轻的勋贵子女都以能入广文馆为荣。沈妙也是在广文馆学习的，可惜沈西和沈夫人都是武将世家，大哥沈秋更是一遇到念书就头疼的主儿。沈妙自小养在沈老夫人身边，沈老夫人是个歌女，大字不识一个，沈妙的启蒙还是沈三夫人陈若秋教的。陈若秋出自书香世家，可是当初教沈妙的竟是晦涩难懂的课本，孩子家本就玩心重，教来教去倒叫沈妙彻底厌恶了读书写字。陈若秋见沈妙不喜欢读书，也从不勉强，教他讲究吃穿用度，过得十足的教小姐生活。后来到了年纪去了广文馆，沈妙怎么都跟不上先生讲课的知识，比国一的学生还不如，后来便成了垫底的了。一来二去，沈妙就更不喜欢念书，也成了定经里出了名的无知蠢笨。沈家的三位嫡出姑娘中，沈月最是才名远播，琴棋书画样样都会，无一不精。沈清虽然没有沈月那般出众，却也做得不错，尤其是绣的一手好女工，还有书算类也是拔得头筹。作为日后嫁入人家成为主母的人来说，书算越好越能得到婆家的欢心，所以沈清也能得到一个能干的名头。沈月和沈清越是出众，沈妙就越显得一无所长，甚至连大房所出的庶女沈东玲都不如。马车上，金哲问道， 姑娘怎么不和大姑娘二姑娘同行了？ 平日里沈妙总是要和沈清沈月同乘一辆马车的，沈妙是觉得有自家姐妹陪着有胆量，而沈月和沈清大约是因为有个蠢笨的妹妹衬托，他们自然会显得更优秀吧。可如今沈妙连虚与委蛇都不想了，本就不是一个屋檐下的人，走的路也是南辕北辙，哪里有同行之说。金哲吐了吐舌头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家姑娘说的话越来越让他听不懂了，不过他觉得这样挺好。沈妙的性子一直都过于懦弱，万事都被二房三房拿捏着做主，如今落水了一回，倒像是有了自己的主意，这样才对嘛。大房正经的嫡女，论起身份地位来比谁矮了不是，哪就能跟个丫鬟似的。另一辆马车里，沈月撩起帘子偷偷看了看后面，轻声道， 大姐姐，我妹妹跟在后面呢， 她是故意在和我使性子。 哼，沈清冷哼一声，在沈月面前她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沈妙的轻视， 随她去，反正最后丢脸的也不是我。 沈月担忧地说道， 可是她本就受了风寒，况且定王殿下这件事又…… 沈月，你心里如何想的我会不知道？哼，就别在这装什么好人了，你若真在意心疼他，你去坐他那辆马车，何必与我这边说的。 沈月咬了咬嘴唇，低下头去没有再说话了。却说马车行驶了小半个时辰，终于到了广文馆，时辰还尚早，先生还没有开始起课，国二的学生们来得七七八八，在学堂里坐着说话。沈月和沈清刚到，立刻就有女孩子热络地招呼他们。广文堂里女子中，沈月才名第一，生得美，性情又谦逊温柔，自然是受到众人追捧。沈清虽然不及沈月才学出众，可是做事能干，处事又圆滑，闺女圈里的人们也很喜欢他。 一名粉衣少女说道。 月娘，今日怎么不见沈庙？ 平日里沈庙便如一个丫鬟似的跟在沈月和沈清身边，今日不见人却是有些奇怪。 怕是没脸来了吧？ 说这话的少女长相娇美，嗓门却是有些大，面上带着些嘲笑的神情。 听说偷看定王殿下掉到水里去了，是风寒没好还是没脸见人呢？ 佩兰，不是那样的。 沈月摇了摇头。 哼，你就是太护着你妹妹了。 易佩兰说道。 那样一个蠢笨的人，根本就不像你们沈家出来的姑娘，你还时时刻刻护着。不过他也真让人大开眼界了，平日里看着怯怯懦懦，一遇到定王殿下却是十足勇敢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蓬门小户教养出的没教养的姑娘。 这话便说得有些重了。沈清闻言笑道， 吾妹妹只是一时顽劣罢了，我看是因为沈将军和沈夫人不在身边教养吧。 另一名梳着堕马髻的少女说道， 疏于管教，自然连姑娘家的礼仪廉耻都不知道。 彩轩这话说的不对。 沈月轻轻柔柔地开口， 虽然大伯父和大伯母不在定京，可五妹妹也是常养在祖母身边的，五娘和二婶也时时教导，并不曾疏于管教。 言外之意就是全是沈庙天生不知廉耻了。果然沈月这番话一出来，易佩兰就说道， 哼，真奇怪，同是一家教养出来的，月娘亲娘，你们和沈庙可真是天壤之别。这大概就是先生所说的烂泥扶不上墙吧。 他说着说着就咯咯地笑起来，这边本就围着一圈贵女全是笑了起来，连些少年郎都忍不住侧目。下一刻便听得有人喊道， 看，沈庙来了。 众人都抱着看好戏的心情往门口看去，便见门口处缓缓走来一名少女，穿着深红色挑丝双颗云燕装，外头披着一件深蓝缎袖披风，这样的颜色对于女子来说未免过于老成，尤其是沈庙生的又圆糯，一不小心便会像个偷穿了长辈衣裳的小孩。他脚步很慢，裙角纹丝不动，一步一步走的虽然轻却极有分量，说不出是为什么，便觉得无端有一种雍容大气的感觉，而下巴微微抬着，眉目间自是波澜不惊，于是那如幼犬一般的眸子便也成了深不见底的潭，所有的力量都蕴于其中，仿佛收了爪牙的猛兽。五官依旧讨喜，因为圆糯而显得可爱，如今却找不到一丝蠢笨的痕迹，因为还未长开，配合端庄的仪态却意外的并不违和，不像是个少女，倒像是那些身居高位的贵夫人，又或者府上当家做主的父亲杀伐果断的模样。学堂渐渐安静下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